城寨是原本属于香港，但是外国人才珍惜的东西。原本属于香港，现在在外国才找得回的东西。城寨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灰色地带。你在听着城寨，我是节目艺康的蝎子王。 哇！咁快第二節啦，中間由男變女，女變男啊嘛。咁啊，而家咧 Anthony 呢個唔係小賢，突然間 唔係小賢 Anthony。喂 ，Anthony， 你介紹自己先，係乜嘢組織或者咩居民咧？ 哦， 除地球，除咗中國地球人之外咁樣。 大澳居民， 大澳居民， 大澳原居民， 大澳居民，遠到幾耐先遠到？ 遠到五十年啊， 五十年， 啱啱五十年啊，係啊。 咦？我哋就六十年到啦， 係啊。 佢鬥鬥耐咁樣。 唔係，即係我如果可能，如果話遠到幾耐，就係連我 咪坐住先，咪少少。 连我阿爷嗰时都喺大澳，喺大澳嘅。 我知你系喺落嚟大澳扎根做嘢啊嘛。 系咪落嚟我就唔知啊，即系我哋会寻个根嘅。咁有好多人就话我哋会系顺德，有啲又话七星啊。到最后尾咧。每一年清明翻嚟咧，啲親戚咧就拗一餐死嘅。 我係順德噶， 即係就係我爺嗰只咩順德公國，即係姓國噶咯咁樣。不過到最後尾問我啲我姑媽，佢就話唔係順德。 咁點咧？咪考 永遠一個謎嘅，好似 係啊。咁我就知道我爺嗰時已經係大澳 啦。OK， 係咯。 嗯，哇！嗱，咁我哋咧嗱。就要我哋上集就講咗大嶼山嘅呢個東面， 補充少少。 我哋講係先有冇補充先？ 其實仲有㗎，我想講多一點啫。 好，講到點啊？係 講到點銀礦種啊，我想講，因為上次有提過啦。咁事實上，因為呢個銀礦洞先至會叫做銀礦灣咯，係啦，個沙灘先叫銀礦灣。 咁呢個咩洞咧？係咪好多錢嘅？ 係啦，所謂銀礦咧，就即係話有銀嘅一個礦洞啦。 哦， 咁即係嗰度出產銀㗎啦。嚇，咁其實大家都唔難嘅，你 Google 一下銀礦洞，其實都有曬嗰啲資料啦。不過咧，喺我嗰個記憶裡面咧，我都話咧，我中三之後都成日帶團噶嘛，咁就試想都會帶人去下銀礦洞啦。咁佢出邊有個牌嘅，咁所以都講過嗰啲歷史，咪講下呢個洞咧，幾多米深啊？ 幾時發掘嘅呢樣嘢？ 係，其實咧，原來我睇翻少少歷史，大家都 Google 到上去嘅。 嗯， 係1862年俾人發現有銀礦，然後四年之後咧就開始。開採啦！ 採礦 哇， 係啦， 即係仲未加入俾英政府。 嗰陣時就1842年啊嘛， 但係大嶼 咁，所以1862年被發現嘅時候已經係英政府啦。 大嶼山同埋大嶼山唔係1898年， 唔係最初係最初唔包嘅， 唔包佢係同佢新界一齊1898年先至交翻俾英國政府嘅。 係係係，但係後期少少都有，我見到佢都話用一啲英國嘅機器啊，做啲碎石啊啲 咁樣。有嘢話有銀就唔挖佢。 咁所以我想強調一點係，佢係真係採過礦嘅，而且係比較有規模一條龍咁樣。因為你採礦咧係一堆石，佢有啲含量，睇下你幾含幾重啦，咁然後分解咗佢。咁就可以攞到嗰啲銀礦咯。咁我細個嘅時候咧，我都有啲朋友咧，即係比較強壯嗰啲男仔，即係比較頑皮嗰啲男仔咧，跟啲阿叔啊定乜嘢咧就入過去嘅。咁而原來後嚟咧，我發覺我堂細佬咧都入過去喎。 哇！ 然後佢又跟過人去，佢咧就真係執過啲礦石俾我啊。 哇！ 咁我仲 keep 住嘅，係啦，一嚿好似普通嗰啲花崗岩石，但係黐住啲銀咯，真係閃閃下咁樣。哇！我覺得仲要 keep。仲 keep 住係，咁所以我只係強調嗰個係真係生產過，就唔係就係話發現有就擺低咗。不過當然啦， 已經用盡咗 啦。不過當然啦，後嚟我估佢哋再先進啲，再睇翻成個含量啊，嗰個相對於嗰個生產嘅成本，可能都唔係話好有利潤，咁 end up 就係停咗咯 嚇。 咁但係近年其實我哋都有人咧係想，即係有啲鄉市嘅人啊，都希望會唔會呢個成為我哋嘅。旅遊資源咧，係啦，可能會唔會可以重塑翻，譬如以前嗰個採礦大概嗰個流程係點咧，俾啲人有 即係點運 緊， 俾清晰一啲嘅一啲想像啊，就唔係而家咁樣，淨一個洞 好似 即係好空洞嘅，即係乜都冇。然之後上一個圖點點， 因為佢咧係封住嘅，即係即使以前入去，即係我好細嗰陣時咧曾經封咗，然後俾人又整爛咗喎、 故意整爛。 係啦，故意，因為好多人好好奇啊嘛。後嚟咧又整咗啲整咗啲鐵嘅枝咧喺度又封過，用啲水泥咁又封過，又俾人拆過。咁但係 anyway 都係入唔到去啦。咁但係咧就好得意嘅呢個洞咧。個洞口咧有幾個出口嘅、而幾個出口嗰度咧亦都有蝙蝠喺度嘅，嚇嗰度其實幾得意，即係我自己都好想入去睇下。講真就咁，同埋大嶼山係有蝙蝠嘅，因為近來咧啱啱咪有好凍嘅，前幾日我有個朋友咧喺佢個後院嗰度咧有幾隻蝙蝠啊，影咗出嚟死咗喎。即係凍死咗啊！ 係 啦，係啦，即係嗰禮拜日啦咁樣。 因為先睇報紙話，唔知喺港島咩百佳嗰啲嘢，蝙蝠食緊蘋果啊嘛，咁咪見到。一啲都唔記得。 所以我覺得係其實如果話所謂發展大嶼山，其實我覺得係真係好頭先阿小燕講咧，即係可以有好多嘅天然嘅或者係歷史遺留落嚟嘅資源 嚟㗎啦。 係啦，或者你稍為你俾翻啲資料佢，係啦，你豐富翻少少可以原本嗰個景點研究，就唔係要你大事咁樣破壞，呢個係我哋最擔心咯。 嗱，講起呢樣嘢咧，嗱，不如我哋就延續翻我哋上集，即係未講會發展嘅部分。嗱，我交筆先啦。嗱，上次我哋講咗即係呢個東面啦。嗱，再講咩咧？嗱，而家嗰個昂坪三碌拎咧，就會搭過去邊度咧？大鑊啦，去大澳啊！大澳整個咩啊？武術中心唔知係咪甄子丹嗰啲啦，咁啊觀賞日佢有個觀賞日落嘅露天劇場喎，你睇日落無啦啦整個劇場啦， 跟住啦嗱， 咁啊呢個鹿湖江山咧，咁啊會成為呢個咩啊蟬林保育區喎？點解叫鹿湖咧？原來一種咧叫做基嘅鹿仔咧，嗰真係有啲鹿仔落嘅，我 基嘅鹿仔， 叫個名叫基，先係六字。上面一個鹿字，下面一個機字。 我哋話機嘅鹿仔點？ 機唔機我唔知啊，扯唔到啦。因為嗰度即係因為有呢類似鹿嘅生物，所以叫鹿湖嘅。 咁啊，會唔會係嗰啲咩黃鷹、赤鷹？ 係啦， 類似一個動物啦，即係比鹿更加細嘅動物。 係啊，好似鹿咧。我細個嘅時候都聽過，成日啲人講話有啲赤鷹喺度。 嗱， 黃鷹或者赤鷹 啊，係啊，赤鷹真係有嘅。 而且係聽過佢哋叫㗎，係 點叫咧？誒，好驚啊！ 唔係你走啦，有人快啲走。 佢好細膽嘅，又 係 嚇到會真係會嚇死嘅，所以即係大家會少見到嘅，所以呢個地方叫鹿湖。另外又講咩咧？義澳咧就會整一個咩農場體驗設施，一陣先招呼佢林少。 有位 engineer 喺度，大澳人。 要先，一陣先發啦。仲有咩水口整咩咧？滑翔同埋動物農莊喎，其實呢個水口附近位咧，聽阿 Eddie 講話，應該後面好多嘅生物喺度會影響到、破壞到嘅。嗱，再講。索羅群島嘅整咩咧？水療 SPA 嗰啲啊，休閒度假村，做老闆睇。 同埋長沙都係。 長沙水療又係有玩，但係仲話整埋呢個咩咧？度假村之外，整埋呢個咩婚禮中心喎？知唔知緊嗰度啊？ 哇！真 係。嗱，上次講漏咗喜靈洲，即係個監獄嘅，就想講話整個超級監獄去石壁嗰度，然後嗰度喜靈洲就變豪宅。 呢個係曾經嘅諗法。 曾經而家我 問下Anthony先。 我依家好市場就係石壁咧個監獄同埋咧馬布坪監獄咧就好清咗佢，咁然後咧就想搬去就係昂坪洲係咪你想講下？就成個監獄搬咗過嗰邊， 即 係搬去昂坪， 唔係昂坪洲，佢就講嗰度。 喜靈洲， 喜靈洲 ，sorry， 喜靈洲， 喜靈洲而家有戒毒嘅監獄 中心，即係將兩個監獄搬過去。後屘咁我哋上次同副局長啊，運輸署副開會啦，就問佢：喂，你兩無端端搬咩先咁樣？咁已經幾十年喺度咁樣兩個監獄，咁你吉咗啲地出嚟，空咗啲地出嚟點樣咧 ？free 咗啲地出嚟，你係咪諗住起樓啊？阿副局長就咩都唔講啦，即係話我哋冇打算啦。我話你咁大個工程，你冇打算，係 exactly 啦，冇錯。我話你冇可能。你咁大個轉變或者咁大個移位，你冇理由你吉咗兩塊地喺度，你咩都唔做噶嘛？咁佢就係 hea 走咗。 肯定好有 planning 噶啦，佢唔將佢搬走啊！依兩塊地冇用處， 香港冇可能發生。冇可能咁樣啊！之後就係講到係啦，長沙嗰度啦，起 又起嗰啲咩營營地啦，又起好啲分類中心啊，同埋呢個水療中心啊。其實長沙嗰度已經係大家噶嘛。 但係有冇同任何你啲居民諮詢過啊？傾過啊？ 零係零。是我嗰日追不停追問佢，我話你話好多人贊成你哋有十幾廿幾個團體啊，話贊成你哋咁嘅團體。 但係個團體係一丁個人嘅，係咪咧？ 問佢，我話呢個團體背後咩利益，係咩人，係咪大嶼山人嚟嘅？咁佢就咩都答唔到。咁我話啊，你有四個四個鄉事委員會 support 咁，我話對唔住，我鄉事委員會幾十年都唔係代表我哋居民嘅。咁我話點解我哋居民你唔問一句都唔問，我話你咁大個發展，你一句都唔問我哋大嶼山居民咁樣。佢就話我哋未去到一個公開諮詢嘅程度咁樣。我話你有冇搞錯？我話仲未去到公開諮詢，你上咗欠喎，仲唔公開諮詢？ 咁 已經批咗，已經批咗二億啦， 已經登咗啦， 係啊。咁我话有咩？ 嗰个叫知会，唔系叫 咨 询，即系傲嘴嘅真系。 工作报告啊！哦， 工作报告。 O K。喂，工作报告出咗。O K，sorry 吓。 唔紧要。吓， 咁就我话你仲未出嚟啲嘢，咁我话冇可能啦。我话点解我咁我哋大屿山又系咪唔系持份者先？咁佢就话就答唔出咯。 即系好好 好，唔系好多嘢佢就去到。唔敢答嗰時就答唔出咯，咁我就同佢哋講啦，咁我哋真係做咗1900多個，大部分都絕大部分咧大嶼山居民嘅問卷啦，係超過86.1% 11% 係反對發展大嶼開放嶼南路啊。咁佢就話我話咁我哋即係大嶼山影響到我哋大嶼山係咪唔係持份者唔使嚟啊？咁佢唔敢答咯。 咁我點應付你哋之後？ 之後就又拉啊！咁我哋都好多人支持嘅，咁就 俾啲人名先。 係 啊，咁最荒謬、最荒謬嘅嘢唔係之前嘅嘢，係後面嘅嘢。咁我哋支持你嗰啲人，你哋開會記錄咧，咁或者錄音記錄都好啊，咁樣。佢叫我哋問翻嗰啲人啊， 邊啲人？ 你問嗰啲人， 嗰啲團體，問翻個團體，係啦，冇錯。問啊，你問翻啲團體支持嗰啲團體，我話你有冇本末倒置咧？你去諮詢呢啲人，你叫我哋啲居民問翻嗰啲人，我話你冇 record 嘅咩？咁佢又 責任嚟噶嘛？ 係啊，佢係啞口無言咯。 呢個係咩場合？你問佢噶？ 我哋係一個 一 个上个礼拜一个交上个礼拜运输署副局长啊吓。 唔系佢 讲 嗰 个 系大 屿 山 发 展咨询委 员会 嗰啲 委员， 因 为 得記名，所以唔知 边个。 唔系 佢系另外嗰、那个，佢话有二十几个团体系支持噶嘛。咁佢系我哋问佢，我问到佢直接二十几个团体支持你，咁呢？二十幾個團體係咩團體啦？咁樣佢話有環保啊，有咩有咩叫我哋出去揾咯。 點但係點揾咧？ 係啊，咁我哋政府網頁有，你就要問。咁我話你 suppose 你哋自己有 record， 點解你唔俾我哋？即係點解你唔攞啲record 俾我哋？起碼我哋知道係咩人，咁我哋可以問佢點解，佢有咩 right？ 我話呢啲人係咪大嶼山人？同埋背後有冇利益衝突嘅？佢咩嘢都答唔到咯，即系呢个觉得好荒谬。依家香港政府咁做嘢嘅咩？即系 nice 嘅，阿副局长系 nice 份人嚟，只不过系语气啦，一定系 nice 啊。啲俾垃圾你啊嘛， 系啊，同埋 烧住嚟，佢烧住嚟打劫你，佢都系打紧劫你。 系啊，冇错，或者烧住你强奸你都系。 即系咁样，诶，除衫先啦，系啊，冇嘢嘅。 即系 多谢你啊，先生。 即系我觉得即系好。好荒謬咯！依樣嘢 好嗱，我哋想講講呢一個咧入面咧，因為我今集要招呼兩位人物就係咩咧？林少奴其中一個啦。嗱，咁講林少奴，唔好熟佢先，我哋講林少奴嘅背景先啦。 安石集團董事， 係嘛？依個應該係 唔止嘅， 佢有六間公司， 好多 title 嘅， 佢有六間都係 公司都唔緊要。佢本身係咩咧？嗱，呢條友咧，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啦。 香港城市規劃師、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委員和西九文化區管理公司董事。最重要是什么呢？他梁振英竞选其中一个团队成员之一，梁君 宁。没错，梁 君宁。梁君宁。咁之前不是说在地铁沙中线咁样，即有些宋代的古迹的。咁曾经即啲人就说想我叫他暂停工程之外，他又在推搪个城，话不会破坏城嘅。即呢个之前已经第一镬啦。第二镬是什么呢？之前在铜锣湾咧，个同德大厦咧， 系啊， 嗰个系被错误评级系低级咗噶嘛，又系关佢事噶。啊！咁而家林少就搞到呢個大嶼山啦。咁但林少本身咧，佢自己亦都公司喺大陸有生意嘅。咁啊有個唔知啱啱個安石乜公司咧，就做啲唔知咩農場啊咩誒，即係關於農耕嘅嘢嘅。同埋佢呢條友咧，即係之前除咗糧粉之外咧，佢仲俾即係啲報紙雜誌捉到佢咧喺嗰邊啲紅樹林放火燒木。 哦、 啊，一年嘅時候 喺邊度啊？ 喺邊度 放火？ 二號嗰邊。 佢啊，真係 就係 燒咗木頭。 佢話嗰度就係要燒木頭，話要令到個地方有啲養分，補充養分啊嘛。佢呢個係即係正常咁做法噶嘛。 就復耕嘅。 但係問題啦，佢自己身為呢一個咁嘅即係古蹟，即係古物諮詢委員會咧，佢嗰個地方係充滿即係好多嗰啲嘅文物噶嘛。如果地方要喐任何嘢，應該要攞牌申請，要挖掘啲古蹟噶嘛，要調查。佢冇做過就去燒。同埋去開墾啲土地，同埋嗰度俾人影到係即係潮漲潮水，運咗啲大型機上去挖泥嘅，即係呢個就係林兆老而家做嘅嘢啦，即係一二年可以做啦。 喺邊度啊？ 二澳， 二澳嚟嘅，係啦。其實二澳 係咪即係而家做緊復耕嗰度啊？ 係係 啊， 冇錯。 嗰度係成我哋嗰時行山咧，好恐怖啊，冇木蒼夷啊，成條村係掃曬 咁 啊，平曬，係咯。而家就話叫做申請。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囤了地咯， 系啊，你讲下。 其中囤地咧，即之后佢话都有同阿刘皇发嗰啲公司有瓜葛噶嘛。咁之后啲记者问刘皇发嗰个女婿咧，问佢点解，佢话唔知道，就话呢啲嘢交俾下面啲人打理，话唔知道。 有咩可能咁大？公司嘅主席会唔知啊？冇乜可能啦吓。 即系一系佢就系超唔点嘅，超无知嘅个主席。 佢都唔係嘅，之前好似喺依家去咗信和啊，就去邊間做做？ 你講邊個？林少定係余漢？ 劉余漢坤啊， 余漢坤本來係信和嘅，而家就去咗恆基。 恆基 係 嚇。 我先講呢，即係個林少佬先。 係講埋林少佬先。 即係頭先佢即係講話攞即係做呢個即係復耕之外咧，其實嗰個地方都講嚟講嘅就係你點解唔做咗一個即係叫做文物調查先做呢樣嘢咧？ 嗯。 同埋嗰個地方你開發咗之後，你會影響啲生態噶嘛？ 係。 即係你有啲所謂啲動物農莊，即係乜嘢農耕之類，你有啲動物排泄物排落海噶嘛？咁你點做呢啲？點做先？係嘛？佢呢啲有冇做環評報告啊？冇噶嘛！而家同埋佢係多重利益衝突嘅喎。點解你公司有咁多地咁多利益？係咪申報咗就可以做呢位先？係嘛？譬如我係一個大嶼山大地主，我申報曬啦。即係你嗰度發展之後，地價必定起噶嘛。係 啊。 同埋有啲文件就係講咗佢嗰個中心其實唔係話要做嗰啲咩叫農莊啲嘢，其實係要發展成一個旅遊景地。根本就係旅遊項目嚟嘅。係 啊。 之後佢塊地價貴嘅時候，佢咪只有得益咯。咁啊，呢個先係佢用呢一個所謂做咩復耕農莊做包裝嚟噶嘛， 冇錯。 佢用咩手段？喂，其實，我哋搞環保啫嚇，向啲細路仔推介啲地方，我哋幾好咧，耕種之類，其實之後背後就係一個地產項目嚟。係， 其實咧，佢哋咁樣咧係方便佢日後將嗰個土地改變用途。而家首先就係整合咗一個業權先。然後過多五年，哇！咩事啊？你咪又申請改變用途，咪可以發展你嗰啲地產項目得。 係佢嗰度聽到佢話，佢想讓多啲市民去體驗呢個耕作嘅呢個。 所以大家咪放長雙眼，你睇下做到幾多年咯？呢個復耕。 同埋佢嗰啲應該係好 commercial。 同埋啱啱講一樣咧，你出得佢咩？原來佢老婆係做咩嘅咧？規劃處嘅高官可以睇到政府規劃處嘅秘密文件嘅。 哇！ 冇錯，所以充滿曬利益衝突咯，發展呢個大嶼山根本上， 你睇下呢啲冇警棍邊個信任 其實你查呢幾廿個發展大嶼山委員啦，其實你查啲背景啦，個個唔係地產商、旅遊界啊，建制派良營就係愛國嘅，你後面佢哋係啲咩人？咁我哋成張 picture 就喺度。 有人咧好早已經將做咗類似咁樣嘅圖，大家可以喺係啊，可以喺網上面咧去 Google 下呢個大嶼山發展諮詢，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簡稱 LANDEC。 咁咧佢就好早咧已經係俾人知道佢係一個嚴重嘅利益衝突嘅一個團體， 利益分配嘅團體， 係啦， 分餅 係呢個分 餅仔 啊，屈豬肉嘅。 而且咧，大家知道呢個發展諮詢委員會咧，佢好似關愛基金咁嘅，係一個 advisory board 嚟嘅，咁佢係唔需要通過立法會嘅，而家去做呢啲嘢， 冇錯， 係啊。咁我哋監察唔到喎。其實正如頭先大家提到佢咩人啊，其實佢哋都係嗰啲既得利益者嚟嘅，個個都係囤咗好多地嘅。阿余漢坤都話三十幾幅地啊，即公開咁樣申報已經係，其他人咧唔知嘅喎。即係好多都已經知道，都係相當多嘅利益瓜葛。咁所以類似咁樣嘅諮詢架構，其實咧喺民主先進嘅社會係唔容許有咁樣， 係冇可能， 冇可能佢哋做到一個 advisory board 嘅 member。 表面上都未有公，其實表面上嘅公平分分鐘咧，係比實際嘅公平係更加重要嘅。 冇錯， 即係你咁樣你冇可能有任何誠信嘅。 係啊，譬如你話係咯，全部都係啲業界嚟嘅，旅遊業界啊，或者係譬如嗰個咩姓蝦嗰個，又係嗰個亞博嘅。即係 director 啊，全部係地產啊，愛國良營啊咁樣。 我哋會將呢張相擺翻去專業上面咧，大家慢慢研究下。 係啊，所以係好有問題嘅。即係而家就啱啱佢哋完咗呢個兩年嘅任期啦。咁但係佢哋有啲嘢咧已經係好似插咗旗咁噶啦。即係大家嗰、那個 點插法點樣？佢哋 係啦，譬如我知道咧就係、是、譬如頭先講過阿蝦永安咁啦，佢係亞博嘅唔知咩 咩總裁。咩 即係亞洲博覽會，即係而家可以喺嗰度都可以做演唱會啊咁嗰啲，佢都好 proud of 啊！我哋而家好多咩韓星啊，成日都喺度搞演唱會啊，又搞好多 SAT 嗰啲考試啊。 哇！咁我哋啲已經抌到依個島變咗一個咩環咩件？ 咁其實如果純粹發展呢、這個即係呢啲即係展覽業咧，我哋唔會話咁快去反對嘅。咁但係你即係擺到明係。預翻呢笪地係我哋將來發展第二期、第三期嘅，就冇喐住。你插咗支旗先。 我嘅呢塊地。 即係大家如果睇翻嗰個 report， 頭先講個工作 report 咧，即係係啦，即係阿大嶼山發展諮詢會啱啱啊陳茂波鬼鬼祟祟出爐嘅嗰個 report 咧，即係你喺 Google 上已經揾到啦。佢就已經話咗咧，呢笪地咧就係將俾佢哋第時嘅發展嘅啦，剔佢其中一個咯。咁所以 好黑暗喎，真係。 係啊，大家真係要關注咯，同埋正如頭先 Anthony 講，唔係淨係大嶼山人嘅事嚟嘅， 根本 大嶼山發展係關係整個香港。 香港人嘅 resources 啊嘛，好似我咁，我同我而家未婚妻咧，就係大澳第一次約會。 幾年前咧？ 其實冇啦，幾年前啱啱雨傘完咗先。咁你諗下，其實係一個$200咁兩圍一日，係咪先離開咗啦？咁但係離開咗呢個城市入邊嘅呢個嚇 繁囂繁囂嘅上環， 繁囂嘅上環啦。咁我哋呢度咧，大家就建立咗感情，咁就喺埋一齊啦。 呢個地方咁快完一講完啦， 唔講啦，其他嘢 故事咁樣， 其他嘢都不宜嘅。咁你諗下坐喺個 cafe 度坐一日，咁但係好靜啦，個環境好舒適。 咦？你咪去 solo 啊？ 係啊， 但係我。 所以你嗰個感覺咧，其實喺城市揾唔到，咁亦都大家好想保留翻咧。依一啲喺香港入邊已經城市人離唔開依地，即係已經離唔開成個城市入邊嘅壓力嘅地方。咁既然可以有啲咁樣嘅地方，你可能保留佢咧，仲要發展到話由上面壓落嚟嘅一種大型發展項目，就變到完全所有依個島或者本來原居民有嘅特色咧，就冇曬。咁呢個我哋覺得好痛心。 係啊，係。 冇錯，我覺得發展唔係咁樣發展咯。其實你你唔係就起一啲咩嗰啲標記啊，或者嗰啲地標出嚟叫發展啊，或者你起一個係咯，你起一個咩官日落財啊，即係真係多餘啊！呢啲咁大澳根本上就係一個地標嚟嘅，你起乜鬼地標？咁啊，上次有個公聽會即係聽我話起乜鬼地標，大澳就係地標。 本身地 標，我話你起咩嘢喺入口廣場？我話你啲人你吞上去個大博嗰條去即走去大博嗰度，已經可以疏導人啦。同埋你。官咩起咩嘢官即系官日落咧？ 你一望出去就日落，唔係你一望出去就日落啦。你做咩要起一個咁嘅嘢？俾你揾錢啊！俾你班友， 你縮小曬多啲咖啡喺上面搞啊！就等啲人當地居民自己揾自己嘅 idea 啊，係 啊，佢完全係零諮詢原即係當地住嗰啲人咯，係零諮詢咯。不過依係影響曬我哋生活咯。咁佢話啊，引入多啲人，我話真係 I'm so sorry， 我話我唔需要多啲人大澳，我已經係個我哋嘅生活已經係被影響。一禮拜一至禮拜日已經是日日都咁多人成條街，尤其是假期啊，禮拜六、禮拜日已經係我唔想出街，你知唔知道啊？ 係好多人啊，我哋都包括 係，唔係我歡迎啲人嚟嘅，我大澳唔係我哋嘅，即係雖然我係粵大澳人，唔係我哋，我歡迎啲人嚟，我唔需要更加多嘅人嚟。咁你起多啲嘢出嚟，影響到啲咩嘢？唔係影響到民生啫嘛。 二十年後咧，當啲大記得你即係揾曬錢之後咧，其實呢個地方已經冇曬任何特色嘅。 冇錯啊， 已經唔係一個地標，已經變咗一個同其他地方一模一樣嘅一個 曲奇特觀客會。擔心佢呢樣嘢咯， 冇錯。同埋我好似我依家同嗰啲人講啦，我話even同嗰啲官講嗰啲話，大嶼山就係咁樣。我話你知唔知？如果你發展咗就冇咗就冇咗。我話你睇東唔係睇西貢你就知道。你想唔想大嶼山變咗第二個西貢？哦，你自己都話成日入嚟，你好中意大嶼山啊，所以睇下點樣發展去。我話發展可以即。永續性，你同個自然一齊去發展，你跟住個自然去走就得嘅。你可能將設施搞好少少就 OK 嘅。係嚇哦，譬如你運輸上，你話啊，好多人要開放園林路 ，sorry， 嗰條係封閉式嘅路，咁唔適合開放，你要揀開放。我話你水路咪得咯，你每個假期你加班加多幾班船咪得咯，好簡單就 solve 咗個問題。我話點解你哋唔去做依樣嘢？你夾 硬要開放俾啲車， 或者俾翻改善翻嗰個巴士嘅服務啦。 係啊，巴士服務 即係公共巴士啦，起碼公共汽車。 佢巴士服務話唔關佢哋事，唔係巴士公司嘅事啊嘛。 但係而家真係太差啦，搞到咧，搞到住喺中間嶼南嗰啲人係。去兩邊咧都要等好耐車咯， 係等到仲買時， 咁被逼咧要 四廿分鐘， 你自己要有車啦， 係 逼到你要有車啦。我都有大澳嘅朋友同我講，特別佢有小朋友咧，個個行埋咧都諗緊要買車啊，因為特別你帶住小朋友咧，可能喺大澳出嚟，可能要等緊兩個鐘頭先輪到去搭到巴士出嚟， 因為排曬蛇餅 啊 嘛， 係啊，即係特別多咗好多旅客。 你 even 你平時嘅三四點咧，你嗰啲人開始走咧，都我喺第二個站嚟嘅啫嘛，上車出市區咁樣啦，居然上唔到車啊，企位都冇啊，咁有咩可能咁樣？因為禮拜六、禮拜日情況唔出街。 明白。 好嗱，我哋即係啱啱即係好快時間過，因為太多嘢講咧，我哋翻嚟再講呢個余漢生入面佢哋咩人到底呢條友。 好。